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欢迎今天有新来的朋友。我讲到的时候会引用很多的经文。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那个出处在哪里，不要担心，我会把逐字稿放到网站上。所以可以那个之后，如果你要的话，可以上网去看。请大家翻开圣经，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一到十七节 ，OK， 由我来念今天的经文。这是上帝的话语。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就新近带着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与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血，原文是血，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由士都，是敬拜上帝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这城里有许多我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上帝的道教训他们。到加留做亚该亚方伯或者总督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这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上帝。保罗刚要开口，加留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若是冤枉或者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替你们，但是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了他。这些事加留都不管。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他的话语，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召聚了你在这城里的人来这里做你的百姓，求你就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你的百姓听到你的声音就得永生。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哥林多他是在坐拥希腊半岛的东南西北的地理中枢位置，在保罗的时代就是一个商业非常发达人来人往的国际城市。心福最近在查哥林多前书，这也给我们一些机会来检视古代希腊的历史文化。让我问，与哥林多人相较之下，我们是进步还是退步？我不是说我们现在有波音787，或者有 Tesla， 或者有手提电脑等等，我是说老人家讲的对还是不对。老人家总是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该知道，之后他会对提摩太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个时候人要专顾自己，或者因为那个时候人只爱自己。我们也该知道，从初代教会，从保罗那个时候，提摩太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是处在末世。我们处在末世，试着我们会说，历史的确是朝着某个方向、某个目的往前进行，但是那并不是世人所说的进步 （progress）。对基督徒来说，过去、现在、未来，其实从来都没有那么好，将来也不会有多好。那真正的好日子是要等到主再来的日子。然而如果你有另外一个审判的标准，比如说你认为道德的标准取决于一个社会 一个社会所认可之性解放的程度。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它越开放，它越尊重人权，就越先进。你可能会以为在21世纪的台湾是一个非常进步先进的社会，但是你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看古代的哥林多，你会觉得我们现在是进步还退步。你按照这个标准看哥林多，你会和老人家一同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因为古代希腊对性行为之开放态度，连先进的台湾都难以望其项背。我这礼拜的讲章花很多时间，因为我用了很多成语。在耶稣出生之前300多年，希腊城邦里面有一个部队，最精英的部队是由150对同性恋的伴侣所组成的所谓提比斯圣队。古代希腊人的信念是这样子，这样子的军队才最骁勇善战。因为人在自己的爱人面前所要表现的一定是最勇敢的一面，会为彼此舍己的那一面。那如果你的爱人也能够和你一样拿起兵器上战场，那么这样的军队必然是所向无敌。在古希腊的众城镇之中，哥林多又以其性开放的态度或者性泛滥特别的出名或者恶名昭彰。在哥林多山头上面的庙所拜的就是爱神或者性欲之神 Aphrodite。 当有人说你就像个哥林多人，他的意思就是你现在你犯奸淫就像哥林多人，或者你有一个哥林多人的朋友，他的意思是你的伴侣是你是招妓的嫖妓的。这就是哥林多，这就是保罗当时来到的那个城市。他在这个城市待了至少1年6个月，1年半。我们也不应该太意外保罗居然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这个城市，因为就是这种地方最需要听到福音。毕竟主耶稣他自己曾经说，我来不是要招义人悔改，乃是要招罪人悔改。而且他直接对保罗说，在这城里有许多我的百姓。所以保罗在哥林多遇见，或者你也可以说他也许有点刻意的又找到了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先生名叫雅居拉，是小亚细亚的本都人，妻子名叫百基拉。 OK， 你可以看得出来今天这会对我造成很大的障碍，这两个名字。他们因为罗马皇帝格老丢命令犹太人离开罗马，就刚刚来到哥林多。这个细节还有之后路加提到有一个雅该亚的总督叫做加流，是很重要的历史线索。这告诉我们保罗应该是在公元50年到51年之间来到哥林多，而百基拉这对夫妇他们是大约2年前公元49年被驱逐出罗马。那并不是犹太人第一次被赶出罗马，有一位罗马历史学家记录，那个时候有一个人 Christus 煽动犹太人，因此格老丢皇帝把犹太人驱逐出罗马。关于这位 Christus 是否就是 Christus 基督，这两个名字中间只差了一个字，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罗马的犹太人当时极可能是为了Christus 基督的缘故发争议，甚至骚动被赶出城，就如保罗他每到一处就为了基督的缘故引起天下大乱。路加并没有告诉我们雅居拉他们是不是基督徒，保罗也没有说他自己为这对夫妇施洗。很有可能他们之前在罗马就已经信主了，甚至在本都就已经信耶稣了。这对夫妇的名字他们总是一起出现，一共6次出现在新约里面，我们下次讲使徒行传还会再讲到他们。这对夫妻遇见保罗之后，他们的生命变得很精彩。他们不止在哥林多执堂，他们后来跟着保罗到以弗所，后来又回到罗马去开教会。几年之后保罗会说雅 百基拉和亚居拉，在基督耶稣里面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我的生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连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这对夫妻是建造初代教会非常重要非常忠心的人物。保罗路加说，保罗投奔他们。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成为历史人物，你要怎么做？开放自己的家，开放自己的家，因为你不知道谁会来到你家。因为曾经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而这对夫妇，有一对夫妇曾经在200多年前开放他自己的家，接待了使徒保罗，就生命翻转，丰功伟业。保罗与亚居拉他们同业，就与他们同住在一起，一同做工。这个是指制造帐篷，或者也可以说是做皮革匠。也就是说，保罗是代职传道。这不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在当时的犹太人的习惯是拉比通常没有固定领薪水，他们不是靠着教导妥拉或者圣经为生。拉比他们通常会有一个真正赚钱的正业。OK， 有一位拉比他曾经说，你人不能够只研读圣经，只研读妥拉。如果你只有妥拉而没有正当的工作，这最终是虚妄的，而且也会导致人犯罪。这个和我们的信念很不一样 ，right？ 我们要感谢保罗，其实归正了犹太人对于依靠教导为生的这个理念。他之后写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所需用的供给给施教的人。他说，善于督责教会的长老，尤其是勤劳讲道教导人的，应该得到加倍的敬奉。他特别提醒哥林多人说，我们既然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若从你们收取养生之物，这还算大事吗？ OK， 所以我们心腹不会要心腹的传道人去打工以糊口为生，感谢主，我们没有这个问题。反倒我以为现在传道人需要确认自己既然领薪水或者收取养生之物，就应该努力的工作。好像是富格森曾经有讲过一句话，他说，传道人努力工作的程度至少要与他所牧养的人同等。传道人的工作不外乎就是什么，传上帝长存活泼的道，就是撒下那叫人这边讲重生的属灵种子。我们印象中的传道人总是很忙 ，right？ 越忙的人，我们就以为啊，这个人是做传道人的料，他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我要说，越忙东忙西的传道人，不一定是努力工作的传道人。传道人是撇下上帝的道，忙着办活动、排桌椅、搞阴影、瞧事情、做海报、做媒人。开咖啡厅，那个都是打工，那个都是不务正业。保罗的正业是制造帐篷，在当时希腊社会，这并不是一个高尚的行业。保罗他不仅亲手做工，为了要养活自己，他自己明白，他这么做是有更高的目的。他自愿降卑。之后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他贬低自己，白白的传上帝的福音给你们，我剥夺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酬劳来效劳你们。我在你们那里有缺乏的时候，我没有连累你们一个人。保罗在哥林多工作做帐篷，不单是因为他有经济上的需求，这也是基于他教牧上的考量。他并非没有权利从哥林多人身上收取酬劳，但是他知道如果这么做会变成哥林多人的绊脚石。他特别提醒哥林多教会， 我们不像许多的人为了利益混乱上帝的道，直接翻译，我们不像许多的人在贩卖上帝的话语，乃是由于诚实，由于上帝，在上帝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我们不像许多人，言下之意就是，我知道有许多人的确是把上帝的道当成商品贩卖，为了哥林多人的好处，保罗不拿他们的钱。不是说他要为哥林多教会省钱，也不是说哥林多教会没有钱，而是他不要精打细算的哥林多人以为上帝的道是可以贩卖的商品。保罗在哥林多没有领薪水，让我们问，是好事还是坏事？谁受益？哥林多教会吗？让我问，如果有保罗这样的传道人今天来到新庄，来 找一个工作，来到新福，你们要不要？又会讲道，又会教导，又敢骂人，打架他应该也不会太怕，而且他说 No， 不要给我薪水，你们要不要？啊，你不要我要，我们当然要 ，right？ 有这样子的传道人来到一个教会之中，这是上帝给这个教会极大的恩典。但是同时，这也凸显这个教会极大的缺失和亏损。为什么？你注意，在哥林多前后书，保罗后来为了这件事，他花很多的墨水在责备哥林多人的不是。哥林多人是饱足、丰富、精明、多有恩赐的哥林多人，在这件事情上面反而没有得到满足的快乐，也失去了乐捐的厚恩。Okay. 保罗在哥林多，他按照惯例进到会堂与犹太人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之后，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这节经文可能暗示之后，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腓立比教会带来帮补之后，保罗可能可以更全心全意的为道迫切。这个字迫切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的那个激励是同一个字，证明耶稣是基督。证明耶稣是基督，这个就是使徒们从彼得、从约翰、从斯提凡、从腓力到保罗传的福音，就是这个福音。其实这也是犹太人从一开始就想知道的，这也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曾经亲口回答的，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就是那受膏者。这意味着使徒们他们传的福音不是异端，反而是应验了摩西、先知和诗人们在经文中所记载的应许。耶稣就是基督，表示上帝对他儿女的应许已经应验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正如之前，犹太人听到这个耶稣就是基督的福音，有很热烈或者很激烈的反应，他们抗拒，他们毁谤，或者说毁谤你可以直接翻译成他们亵渎。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其实这句话我一直不太知道要如何应用。他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面，恐怕他见他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 So OK， 我了解这句话，我了解什么是珍珠，我也了解什么是圣物，但是谁是猪谁是狗 I don't know。 那保罗应该知道谁是猪谁是狗 right？因为他对这件事应该很有经验，有很多人反过来咬他。但是你看保罗对这些人是有何等的耐心，一次又一次他进到会堂与他们辩论，跟他们劝话。或许我们总是以为保罗是一个很凶的人 right？ 总是喜欢说教骂人。我想多少也许我给各位这种印象，如果我给各位这种印象，我悔改。去看保罗的书信， 你去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你是看到他对这些人多么有耐心。保罗在会堂里面必然是用温柔、温柔劝诫那些抵挡的人，或者上帝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我们怎么确定他在会堂里面必然是用温柔劝诫那些抵挡的人？因为这是他自己说的，这是他自己教导提摩太的，而提摩太他亲身在保罗身边看见他如何进到会堂，与这些犹太人辩论劝化，以温柔劝导那些抵挡的人。而犹太人他们抗拒，他们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他之前是踩着他的那个鞋子，抖着衣裳说：你们的血归在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往外邦人那里去。这是出自以西结书33章的用词。以西结书33章那里写：守望者见着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百姓，有人听见角声却不受警戒，刀剑来除灭了他，这人的血必归到自己头上。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因自己的罪孽而死，我却要从你手中讨他的血债。但是你若警戒恶人，叫他离开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因自己的罪孽而死，而你呢，你却救了自己的命。这段经文是对谁的警戒？保罗之后会对哥林多人说：我传福音给你们，我是不得已的，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为什么？因为他明白传道人就是守望者，他传的不外乎就是上帝救人的大能，能够拯救人的福音。如果他不传福音，上帝要从他手里讨灭亡人的血债。如果人不领受福音，血要归到他自己的头上，但是传道的人至少救了自己。所以传道人，我们中间有人想要做传道人的人，或者之后听到这篇讲到的传道人，为了你自己的好处，你最好确定你是在传道，得时不得时，或者上帝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传这救人的道，你就是在传毁灭，你就是将人的血债归在你自己的头上。人不一定会喜欢你所传讲的道，但是如果你传道，你至少确认你将来不会在地狱与他们相见。犹太人他们抵挡福音，保罗就往外邦人那里去，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上帝的，他的家靠近会堂。这个人应该是有经济能力，他的家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聚会的人，他的家靠近犹太人的会堂，这个很凑巧也很方便。其实你仔细想也很合理，因为如果会堂里面的犹太人想要再找保罗，或想要听福音，想要听到，他们知道可以去哪里、right? 有人曾经提醒我，不要，你不好在新庄直堂，因为这个地点太靠近板桥某个教会。I don't know， 保罗他似乎没有这一类的考量。有人说直堂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地点。保罗看来选了一个很棒的地点，靠近这个字应该直接翻译为比邻，隔壁， next door。 保罗不是在社区附近找了一个聚会点，他是在犹太人的会堂隔壁开拓教会。 I don't know, I just find this funny. 我觉得这真的很好笑。这是什么？这是意气用事吗？这是哦， 够大条，保罗，你还是这是挑衅。I mean, yeah, 你可以说这是挑衅。犹太人肯定认为这是非常挑衅的行为，尤其是哇，管会堂的一家人都信了耶稣，这也未免太嚣张了吧。Yeah, 你可以这么想，但是你要记得保罗他在罗马书是怎么说他的兄弟犹太人，他对他们的情怀是如何。他说，为了我的弟兄，为了我的骨肉之亲，我就算自己被咒诅与基督隔离，我都愿意。所以马太亨利会说，保罗到会堂隔壁开教会，他是怜悯犹太人，为什么？因为管会堂的和他的一家都信了主，然后还有其他的哥林多人听到了道，就相信，就受洗。会堂里面的犹太人弃绝福音，但是保罗没有弃绝他们，但是保罗还是需要付上代价。恩典总是有代价 ，right？OK, 如果有个教会赶我们出去，你我不会在那个教会的隔壁职堂，那会有点it's uncomfortable, right? 不会很好受。明天要 OK, 我们会离得越远越好。所以保罗他到底在想什么？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不免会要探讨保罗的心态。我们以为这个人肯定是他心中毫无畏惧，他有话就说，有行就动。说了就做的那种人 ，right？ 但是这不竟然是如此，这不符合保罗对他自己的见证。保罗他自己怎么说？他对哥林多人怎么说？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他怎么样？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So, 看来他软弱、惧怕、又甚战惊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居然在会堂的隔壁开了一间教会。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 Why? 不要怕，因为保罗害怕。直观讲，不要闭口，因为保罗不想讲，因为闭口比较省事。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保罗感受不到主与他同在，而确实有人要害他。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因为保罗看不到在这城里有什么主的百姓，反而遇见很多亵渎主、抵挡福音的人。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上帝的道教训他们。在加流做亚盖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律法敬拜上帝。犹太人在罗马总督面前控诉保罗说，他不按犹太人的律法敬拜犹太人的上帝，也难怪说实在加流会没有耐心。罗马人并没有限制犹太人如何敬拜上帝，犹太人甚至不需要下拜罗马人的皇帝为上帝，也就是说犹太人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享有很大程度的宗教自由。他们把按照律法敬拜上帝的这种事拿到罗马总督面前，等于就是放弃他们本来就有的宗教自由，说你有权利来裁定我们如何敬拜上帝。 Why? 为什么这些犹太人会做出这么愚蠢的事？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说不过保罗。 Right?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我们一次又一次看，你说不过一个人你会怎么样？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要尽量避免与人辩论。我为这件事情自己认罪悔改很多，我在网上与人打比战那种。 OK, 你就算要与人辩论，你最好确定你不要输。 Why? 因为你输了，你往往不会乖乖的回家吃自己，你往往会做出很多愚蠢的事，你往往会找人告状，或者你会拿起石头砸死人。所以加流这个人在罗马历史上其实是小有名气的，他的 生父老塞内卡 Seneca 是著名的修辞学家，他的兄弟塞内卡是鼎鼎大名的哲学家、政治家、戏剧家。加流他不想管这些事情，就是那些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律法的事。他说，如果你今天带到我面前是为非作歹的事， 那我会管，但是这种事情，这种是什么事，就是关于敬拜上帝的事，你们犹太人自己搞定。他没有耐心，他连听保罗说话都不想听，就如比拉多，就如历史上曾经许多与那叫人得永生福音的擦身而过的显赫人物，比拉多见过耶稣，你们都没有见，我们都没有见过耶稣。他听过耶稣讲话，他审问过耶稣，上帝儿子，上帝的儿子曾经亲自对比拉多说：“凡属真理的人都听到我的话。”比拉多怎么说？什么是真理？道路、真理、生命，在他面前对他讲真理。他说：“什么是真理？”加流有机会听到关乎他生命最重要的事。什么是关于生命最重要的事？就是如何敬拜上帝。加流不想听，他说：“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OK， 最后。主说：“这城里有许多我的百姓。”哇，后来这些人就成了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哥林多教会有什么样的人？按照人的观点，他们是什么？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地位的也不多。上帝拣选了这些人，什么人？世上愚拙的，世上软弱，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一无所有的人。所以主对保罗说：“你当勇敢，不要怕，你只管讲，不要闭口，你去隔壁职堂，你不要怕，有我与你同在。” Why？ 为什么？或者应该问，为了什么样的人？为了主自己的百姓，就是这些人。这些人是什么人？他们犯奸淫，他们彼此诉讼，他们不按规矩守圣餐，他们怀疑复活，自高自大，毁谤谗言，彼此分党，只顾自己。主就是招这样子的人来做自己的百姓，做自己的圣徒。保罗对这些人说：“从前你们中间也有人是这样，但是现在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靠着我们上帝的灵，已经洗净了，已经成圣了，已经称义了。在这城里有许多我的百姓，在这城里有许多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人。在这里有许多进不了天国的人。在这城里有许多我的百姓，你保罗留下来，你为这些人留下来，一年半个月，两年，值得吗？这些人不会付你薪水，这些人之后还会嫌你其貌不扬，言语粗俗。保罗，你留下来，值得吗？弟兄姐妹，你我今天坐在这里，是因为主他自己曾经说，在这城里有许多我的百姓。不是你有什么好，你有什么配得的。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不是我们中间有些人，是每一个人本来都是无法承受天国的人。为了招聚他在这城里的百姓，我们的主他自己付上代价，值得吗？在座的各位，你们可以自己问，值得吗？在这城里有许多我的百姓，表示在这城里有许多人要白白领受恩典，但是总有人要付上代价。拿撒勒人耶稣必须走进客西马尼，上帝儿子必须上十字架，为了招聚他的百姓。什么百姓？就是那些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最坏、最不值得的人。 主牺牲他最好的斯提凡。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没有人说得过斯提凡，你斯提凡你去，为什么？或者为了什么样的人？保罗，为了保罗，罪人中的罪魁，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使徒保罗，你知道那个写罗马书、写加拉太书、写哥林多前书、写哥林多后书的使徒保罗，亲手做工挨打被骂的使徒保罗。什么是恩典？因为主说在这城里有许多我的百姓，保罗就留在哥林多，这弟兄姐妹就是恩典。人能够听到福音就是恩典，你今天能够在此听到福音，这是恩典。主乐意叫人职堂，好叫人在教会里面听到福音以至于得救，这是恩典。基督徒，你没有牺牲睡眠，你没有牺牲你的假期，你没有牺牲你的放假日来到这里，是耶稣基督为他的教会舍己流血。弟兄姐妹，不要枉费恩典，不要把教会当作理所当然的。而在座的朋友们，也许你听过福音，也许你会对其他人说你是基督徒，你从小在教会就听耶稣长大，你在教会多年，但是你从来不认识耶稣，你也从来没有悔改，你也没有认耶稣基督为救主。你今天若听到他的话，尝到他的恩典，你就不可硬着心，朋友，不要刚硬着心。他说在这城里有许多我的百姓，而他的百姓来到他面前，他总不丢弃，他一个也不撇下，他一个也不失落。朋友，就在今天归向他，悔改，因为你不知道有没有明天。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总是乐意将最好的赐给你儿子的教会，你赐给我们你的儿子，又赐下你的圣灵，你的儿子又为他在这城里许多的百姓赐下使徒，赐下先知，赐下传福音的，赐下牧师和教师。为此我们感谢，求你叫我们在真理上同归于一，求你叫我们真的认识你的儿子，就得以长大成人，叫这个教会就满有他长成的身量，这样我们就不枉费恩典，我们就真的成了蒙恩的人。为了你儿子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 用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主日信息。